不一定同住我的辛苦，这一生也许连我都不清楚，爱一个人一旦朝朝暮暮，哪知道何时该结束。深处一直有个画面，黄昏的树，我靠在窗户读着你和我的书，书中的我总是一个人的独处，温柔的笔触描述爱的苦，写着破碎的幸福，我的付出，这一生绝不会让你孤独，就像你陪我走的路，最后却不一定同住。 北京时间三点整。